在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7周年之际，罗马尼亚民族社会主义者党网站5月30号上载了文章。文章指出，2000年6月15号朝鲜统一的里程碑北南共同宣言得到了通过，现届南朝鲜当局要为实现朝鲜民族的最大夙愿祖国统一而做出政策决断，尽早改善北南关系。